心和自己有时太安静，自己都不敢看自己。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，断断去更清晰。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，距离不是距离。 Thank you.

是悲哀亦无错将来，爱有热情也有绝情无错对，难道永远去独个唏嘘？会否一生一对天空海里的同行，无用计算昨日计算以后，或一生如能梦里有着我，梦还不错，全部爱意注入你心窝。 学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年纪，永远爱你啊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我想学会逃避你，却逃不出孤寂。那一年为什么要来，那一天为什么要走。 心，忍不